Hey, 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港产老馆，我是齐阿哥。管制即弃餐具的法例今日就开始实施了。咁餐饮业的代表就说，香港现在食肆已经做好准备的了。大概有三成的餐厅呢，就已经预备好晒呢啲非塑胶嘅餐具㗎啦，用纸做嘅唔定，用木制嘅唔定，用竹做嘅唔定，但係好唔好用呢就另一个问题喎。咁齐阿哥个人虽然就唔喺香港啫，咁但係从社交媒体里面睇到好多人呢，都觉得呢啲咁嘅纸做嘅甚至乎木做嘅汤匙又或者纸做嘅飲品呢係相当之逗嚟嘅，一来就滗唔到嚟飲啦，二来好快会烂啦，咁结果最终会点呢？结果大家食完嘢之后呢就成手都系，甚至乎唔排除有啲人可能要搵手嚟拨嘅。所以早在喺三月中嘅时候，我哋咪做咗集节目嘅，当时话啲工友若果食饭嘅时候要走索喎，咁到时冇咁点算啦，到时咪搵手嚟囉。咁若果你系印度朋友，又或者你系巴基斯坦，咁当然冇问题啦。佢哋出世到而家都惯咗用手嚟食嘢嘅，咁但系对香港人嚟讲，大家知唔知道咩人先搵手嚟食嘢啊？喂，系乞衣啊，系乞衣先至搵只手嚟食嘢嘅。喂，甚至乎你话自己自备餐具咧，都唔系好老礼嘅啫。喂，以前啲乞衣梗系拿住个钵啦，系嘛，自己带餐具啊嘛。咁但系嗰啲大排档都唔会俾佢用筷子匙羹噶，惊你乞衣整污糟佢啲餐具啊嘛。所以以前啲乞衣自己都带住啲筷子啊，带住啲羹啊咁嘅喎。咁唔系个个好似电影里面嘅苏乞衣咁，好似周星驰咁直头搵只手拿嚟食嘅喎。大家仲记唔记得武状元苏乞衣套戏啊？当时周星驰吴孟达喺踎喺阿张敏门口度食啊，搵手拿嚟食噶嘛。咁但系现代嘅乞衣衰衰地都仲有只筷子，有个羹自己带嚟啊。咁而家香港人话要带住啲羹出街咧。咁确实从个形象嚟睇，就个个变晒乞衣㗎喇噃。咁就琴日专袋钱落人袋嗰位香港餐饮联业协会嘅会长黄家和就话，咁虽则话佢相信有唔少嘅餐厅都会提供呢啲环保餐具嘅，但係佢就话鼓励食客，若果你系买外卖嘅话呢，最好就自备可重用餐具咁话啦。咁即係话根据呢位业界代表嚟讲呢，佢希望大家都全部变晒做乞衣。咁嗰啲环保 L 当然就会话，喂，呢啲法例背后嘅政策都讨论咗都唔知几多年啦，而家最终实施啦，你班友就喺度咿呀牙牙咁。咁但係佢哋知唔知道其实香港執行一条法例嗰个效率啊，咁其实係比其他地方高㗎喎。因为其他国家虽然话有条例喺度啫，知但係人哋啲国家呢其实就唔系靠罚嘅。因为其他国家佢面积系好大嘅，根本上罚唔嚟嘅，边度请得到咁多人手去追人开罚单啦？全部都系靠自动自觉嘅。即系话人哋嗰个环保意识好高，咁无论个供应商还是个买家，咁大家都愿意系咁做。但系香港有300多万系蓝丝嚟嘅，有好多有成300多万而家都系新移民嘅。若果你话本地嘅香港人老香港嘅，都仲还好。但是你就会问啲新移民，问佢哋会唔会认同呢啲咁嘅政策，佢哋梗係唔会啦，因为大陆都冇，佢哋觉得呢啲根本就多余。喺外国点解会有出现刀叉嘅文化呢？正係因为当年啲古人话唔想整污糟隻手，所以先会有刀叉嘅出现嘛。咁结果而家你话唔俾嘅话呢，而啲外卖客又冇带自己餐具嘅话，咁就个个沦为乞衣㗎喇喎。查实政府推行啲咁嘅法例，最终会导致个市场越嚟越萎缩嘅啫。今时今日好多人喺度问，喂，点解啲人不想消费呀？又问点解有咁多餐厅执笠喎？又或者问点解啲餐厅唔开夜啲喎？喂，唔使皮呀？齐阿哥可以好负责任地话俾大家听，今时今日香港嘅餐饮业咁难做呢，其实係政府一手造成嘅。因为过去二三十年以嚟，政府不单止冇帮到啲餐饮业嘅中小企，相反呢就越管越严嗰度闭喎。就令到好多原本有弹性嘅管理办法呢全部都行唔通。就譬如话有咗最低工资之后呢，基本上就冇办法实施个学徒制嘅。因为就算你话学徒，原本请你返嚟跟头跟尾担担抬抬㗎嘛。咁但你话断中计喎， 啊，咁啲餐厅边度 afford 得起啫？咁结果咪叫老人家做埋佢咯。啊，但系到个老嘢做到咁上下都够钟收皮啦。啊，咁门手艺当然就无法传承啦。最惨连个经营啊都冇办法继续落去嘅。啊，又譬如话三年疫情期间啊玩禁堂食啊嘛，啊禁堂食禁得咁过瘾。啊，咁其实禁堂食根本上就系摧毁紧美食文化嘅。啊，整个椒盐鲜有出嚟攞到翻屋企都淋晒啦。食嚟做乜嘢？不如自己整好过啦。啊，于是乎过去几年就个个上 YouTube 度学自己整啦，又个个都厨神上身啦。喂，整多两整，发觉咦唔系，原来我整得仲好食过餐厅，咁梗系唔出嚟食啦。所以个市场而家萎缩咧，啊，亦都系政府一手造成嘅。又譬如话今次走索餐具咁咧，就更加系为难啲有牌经营嘅餐厅。大家试想一下。在地盘里面哪个最着数啊？梗系黑社会最着数啦。喂，你啲茶餐厅你连个餐具都唔俾啲工友。啲工友梗系落 order 帮衬啲客帮啦。啲客帮而家搵个货 van。总之流动餐厅知道边度有地盘有工友嘅话，几百个饭盒全部送到地盘包埋你餐具。你话走索佢都无牌经营，佢有乜问题啊？你正经做生意攞正牌租正地方。啊，你就有问题喎。啊，但系对啲黑帮嚟讲，佢真系冇问题喎，更加之好做喎。啊，因为你俾唔到个交刀交叉交羹个佢，啊，最低限度人哋饮到个例汤先啦。啊，你茶餐厅做唔到咩？啊，人哋黑帮冇问题喎，佢成架货 van 推埋过嚟，啊，送到落地盘，你边个够佢做啊？啊，所以呢个港共政权个本质就系弱智。啊，一边就走去问啲餐厅老板，喂，你做乜做唔住啊？点解唔开夜啲啊？咁另一方面就加大难度，越管就越严，根本上个个俾佢玩死嘅。啊，够其实嗰啲所谓木制嘅餐具咧，尤其是嗰啲所谓羹咧，啊，大家睇清楚，其实有一层胶喺上边嘅。嗱，嗰层胶爱嚟保护住啲木，唔会咁容易霉啊嘛。啊，所以先至有少少隔水嘅功能啫噃。大家又知唔知道？呢一种包胶嘅餐具喺德国系不能回收嘅噃，因为里面本身就有胶喎。如果你一方面就话走索，另一方面佢系用胶嚟包住啲木，而环保企业亦都不能回收嘅话，咁其实个意义喺边度咧？其实呢个世界确实有好多嘅骗局嘅，呢个亦都系我哋港产会馆一直以嚟专系要踢爆作为己任嘅啦。譬如话水务署叫你哋珍惜食水，滴水都唔好。话你浪费食水，但系多少年来，水务署将买多咗翻嚟嘅东江水，都系由得佢排出大海嘅啫。又譬如话环保 L 之算啦，年年都同大家讲减排噶啦，旧年亦都通过咗个所谓 COP28 啦，咁所以就信誓旦旦一定要减排啦。但系大家又知唔知道，多少年来喺西伯利亚冰雪之下，喺-60度之下，咁其实有一场僵尸大火。一直都未能扑灭嘅，你去问普京啊，问下俄罗斯到底有咩具体嘅办法去扑熄呢一场僵尸大火咧？几年都仲未熄嘅。呢场咁嘅冰雪嘅僵尸大火，由2021年烧到而家，已经烧咗1880公顷嘅面积嘅树林啊，咁即系大概170个香港岛啦。而释放出嚟嘅二氧化碳嘅幅度咧，亦都远超过一般嘅森林大火嘅。咁其实已经产生咗9.7亿吨嘅二氧化碳，比全世界所有森林嘅火灾嘅总和都仲要多。反而齐阿哥比较相信，所谓环保其实都系生意，一鸡死就一鸡鸣啫嘛。喺新政策之下，梗系发咗另一班人噶。譬如话旧年话通过咗 COP28 之后，调转头啦，而家又话核电系好啦，话核能系好嘢嚟啦。咁根据呢个新政策。仲要全球嘅新政策添，而家又话核电厂系好嘢嚟啦，咁死啦！德国啱啱先停咗呢啲核电厂几年，而家又要挞翻着啦，呢、这个亦都令到点解旧年一年之内，呢、这个铀元素啊 ，uranium 啊，一年之内升咗成80%咁多嘅，咁齐阿哥亦都要申报利益啊，因为呢个铀元素嘅股份咧喺市面上得好少，得几间嘅啫。咁确实呢段时间都升咗唔少，齐阿哥都执翻些少啊。但呢个咪就系足以证明喺背后推动新政策嘅人，其实咪个个都肥仔水咯。大家要明白嘅系，就算讲到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都系用人嚟堆砌出嚟噶嘛，都系用人嚟运作噶嘛。 嗱，只要一日有人去运作，有人存在，咁自然就会涉及到利益噶啦。啊，大家亦都唔会天真到以为而家走索啦，换晒啲刀叉啦，咁啊地球突然间就好环保啦，啊跟住就会一切美好，咁当然就唔会啦。好啦，咁转个头，我哋又同大家讲到美国最新嘅情况啦。嗱，咁美国众议院喺20日就通过咗抖音嘅禁令，啊，又要求 TikTok 即系国际版嘅抖音咧，喺一年之内就要同中国嘅母公司即系字节跳动分家。啊，而喺美国亦都有80,000网红啊，亦都认同有关嘅做法嘅。啊，因为佢话而家喺抖音上边充斥好多假嘅信息，同埋好多仇恨嘅言论。啊，咁所以中国政府透过呢啲内容去影响住美国咧。啊，讲到尾呢啲涉及嘅都系国家安全嚟噶嘛。啊，正所谓家家有求，系嘛？你笨蛋饼强啊，国家安全重唔重要？啊，若果齐阿哥做记者嘅话，就一支咪怼埋去问佢啦。你赞唔赞成抖音啊要将 TikTok 分拆出嚟咧？恐怕佢答又死，唔答又死。嗱，咁美国众议院喺20号就以360-58票就压倒性通过所谓俗称叫做抖音嘅禁令法案，就要求国际抖音将 TikTok 同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咧喺一年之内就要分拆出嚟噶。嗱，咁否则嘅话，咁 TikTok 个 app 喺美国就唔能够使用噶咯。啊，咁但系第一个问题会出现嘅系，咁到底而家成个抖音嘅市值系几大呢？啊，而 TikTok 呢一嚿嘢啊，占成个抖音成个盘啊，又占几多个比重呢？嗱，而家大陆传话抖音成个盘啊，大概系20,000亿人仔啊，甚至乎有人讲过话30,000亿人仔啊，即系话介乎3,000亿到4,000亿美元。啊，咁大话拍计数啊，我哋就当系3,000亿美元嚟计先啦。啊，咁我哋又假设啊 ，TikTok 系占成个抖音嘅1/3嚟计啦，咁其实都系合理嘅估算啦。啊，因为你中国话10几亿人啫，啊，咁全世界都仲有好多人用紧 TikTok 噶嘛。啊，当你1/3，当冇走鸡就算啦。啊，咁3,000嘅1/3，咪就当你1,000亿嚟计先啦。啊，咁根据个条款话要喺9个月之内要揾到个买家。啊，讲紧个买家系要攞1,000亿出嚟买 TikTok 嘅，咁真系唔容易，边个揾到1,000亿出嚟啊？啊，更加难嘅地方系乜嘢呢？因为成个 TikTok 虽然话系好火旺啊，好多人下载，好多人用紧啦，咁但系其实 TikTok 系唔赚紧钱嘅，啊，仲系每个月烧紧钱嘅，啊，咁即系话世间上究竟揾边一个高大威猛嘅靓仔啊，有能力攞1,000亿出嚟，仲要预备一大笔钱每个月去烧呢？啊，咁环顾全球，谂嚟谂去，齐阿哥只系谂到一个人嘅啫。啊，咁呢个人就系马斯克啦。啊，齐阿哥认为马斯克啊，好有可能俾中共睇中，搵佢帮手啊，企下名做下人头啊，揸住呢件咁嘅嘢。啊，个原因好简单，第一，佢自己喺上海有间厂喺度。啊，即系话共产党唔会无缘无故去信一个人嘅。啊，点都要有啲渣拿先得嘅。喂，你话董建华我信你，当时点解有间东方海外喺度啊嘛？喂，梁振英呢啊，有间 UGL 喺度啊嘛？你唔听话嘅话，我咪怼你入去赤柱咯。啊，衰到好似林郑毒娥咁啦。啊，咁起码都搵个仔嚟做人质啊，掟佢上北京啊。啊，所以从呢个角度嚟睇，马斯克有间厂喺上海，啊，咁当然就合格啦。若果你唔听话嘅话，我咪停晒你啲生产咯。又或者你出产咗之后唔俾你落货咯。第二个更加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共产党和马斯克本身都是心灵相通的那只个人嘛。明明买了 Twitter 下来，竟然改名就叫做 X，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集帝用普通话的拼音来写呢，史尖片的史字都是 Mr. X。既然已经交过手，而且是圆满的交易，现在还运作良好的，那当然叫做信得过啦。再加上从 compliance 的角度来看，要找条谋利出来拿成1,000亿或以上美龙，咁你又要经过美国的商务部，甚至乎要经过美国的证监会，因为日后随时都会融资㗎嘛，咁可能会上市都唔定㗎喎，边知呀，咁所以就必定要通过有关的部门，咁政府部门当然第一样嘢梗係要睇 fund proof 啦，你有资金证明先得㗎嘛，若果你唔係好似高大威猛，好似马斯克咁，边个信你会完成到个交易啊？讲紧成1,000亿喎，咁唔通求其喺街边揾个姓谢嘅纹身男，话佢系买家咩？梗系唔得啦。 嗱，咁所以共产党其实就冇乜几多拣嘅。一旦揾唔到人去接货嘅话咧，咁其实就会俾美国政府鉴平鉴贱，咁就卖俾求其一个美国商人，咁到时共产党损失就大啦，因为谂住成坛嘢成几万亿噶嘛，以人仔嚟计啦，咁而家俾你怼冧咗成个 TikTok， 咁佢个损失咪好惊人咯？嗱，咁为保持住成个市值有翻咁上下嘅话，咁梗系要揾个自己有出嚟帮下手做人头先得啦。咁要揾到个人又要共产党信得过嘅，阵间又话要有资金证明嘅，又要去高大威猛靓仔嘅，又话要有相关经验嘅。喂，咁环顾全球啊，除咗马斯克，仲有边个有资格买 TikTok 嘅有？其实所有嘅法例，尤其是讲到收购合并咧，其实学就唔难，但系破解就好难。而喺破解呢啲法例当中咧，最难嘅其实都系点样揾到个人头出嚟嘅啫。大家要知道，讲得上人头咧，一张纸都唔签得噶，否则就随时坐监。所以话环顾全球咧，齐阿哥认为马斯克可以讲得话最佳嘅人头啦。咁共产党会唔会嗱嗱声揾佢咧？得翻九个月时间啫。所以各位网民就要静静地留意下马斯克嘅私人飞机，睇下又会唔会飞咗去中国同中国领导人会面啦。咁今日齐阿哥同大家就倾住咁多，我哋听日再见，拜拜。似在水一方，远在水中央，在外任波闯，盼望你在旁。独活未有所依，守到自由君子，把路或会结霜。在水中刺，仰仗千般法子，无法改变心意。有日步竟高举那旗帜，再会有定时。所到令我知，远在水中止。投进我心思，却没法转移。用尽千般法子，改变心意，有日步见高举那旗帜，再会有定时。索道令我痴，远在水中止，道尽我心思，却没法转移。转